那今天我们来听听这些在华语乐坛我们觉得非常有辨识度的声音，女声。当然了，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女歌手的歌声会很容易让我们难以去分辨，会去混淆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有一些女生确实可以脱颖而出，只要她的歌声一出现，你会知道就是她在为你唱歌。王若琳就是这样一个女生，而且我觉得王若琳的声音是一种非常有温度又有态度的声音。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她的经纪公司包括整体的包装想让她一直去唱这种翻唱爵士啊，包括这一系列的这样的定位给她，但是王若琳是一个非常有个人态度的人，她就觉得我不可以一直这样，我要去唱自己喜欢的音乐。所以是后来我们听到很多王若琳的新专辑当中会更加有态度一些，唱出了她想要的音乐风格。听歌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来听听这些有辨识度的声音，看看你能猜出来几个。而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个我内心当中非常喜欢的歌手，有些人说是用珍惜来形容他，有些人应该说是用惋惜来形容，因为他就是金海心。而他的歌声是那样的有特点，甜美而又清凉。很多人说金海心还没有大红大紫好像有一些可惜，要我们去惋惜，但有人说他一直在坚持自己最喜欢的音乐，这样又有什么可惜呢？应该是我们值得去珍惜。这首来自金海心《猫咪森林》。 跟着

而且会在唱歌的时候带一点点齿音，也是在她咬字的时候会有的一个特点。因为她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女歌手，那其实梁静茹这些年唱了很多的歌给我们听，包括很多疗伤的一些歌曲，像可惜不是你啊，还有像分手快乐，或者是其他的一系列的歌曲。相信总有一首歌会是在你失恋或者失意的时候会去认真听的歌，所以梁静茹也是温暖了我们整个青春岁月。现在她是非常的幸福，然后也很少唱这种很伤感的情歌了，而这些情歌在记忆当中被我们保留，同时也是被音乐保留。这些有特点的女生再听听这一位，这一首歌其实是她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也是很多人认识她的一个开始。当然了，我说的是在歌手舞台之前，如果你认识徐佳莹的话，一定是因为另一首《身骑白马》。当时这首歌是加入了很多的戏曲元素进行改编，包括台湾民间的歌子戏这种戏种进行了一个在歌曲中元素的添加。在2009年的时候发行的这一首歌，当时就获得了很好的反响，所以这首歌也是把拉拉徐佳莹带入我们的视线当中，而这首歌带来徐佳莹那一种非常清亮又有一些力量的声音。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声 判断的时候总有很多的回忆在里面，可能很多人也觉得在爱情当中去经历一段感情会是一段遍体鳞伤的感觉，甚至有的时候就像阿妹歌中唱到的，像是一个被绑架的人质一样。那阿妹的声音是这样非常特别而且非常的高亢，可以说我们从认识她开始，像那个时候的青藏高原她翻唱过，还有站在高岗上这一系列的歌曲，像 Bad Boy 还有牵手啊，这些歌曲都真的是太多了，经典作品也非常的多。而阿妹也是这样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女歌手。来说说下面这一位吧，这一位呢，她是一个可以算是跟阿妹比起来当然算是年龄偏小的这样一位歌手了哈。

这是来自爵士名伶范晓萱小姐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那这首歌其实它是一个尝试，有人说它呢不论在唱歌上还是在音乐创作上都是这样一个矛盾冲突的个体，外表看起来好像甜美一些，会有一些小叛逆，但他骨子里就是这种不安的分子，这种情绪一直在涌动，所以听到他的音乐风格会有很大的变动。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今天来听的是这些华语乐坛当中有辨识度的女歌手们，那范晓萱无疑是其中非常特别的一位。她特别是从少女时代一直到现在，依然是可以有这种独立的元素，无论是她的音乐成功不成功，她都不会沉溺于过往，只会单纯的去寻找自己想要呈现的作品。所以我们是看到他越来越多去尝试，包括去做制作人，去给其他的歌手写一些歌，这样呢更加多的元素在他的音乐当中去填充。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这些有辨识度的华语歌手，那下面这一位一定是你可以过耳不忘的。之前我们说到他的声音是那种邻家女孩的感觉，好像在唱着我们的心事，而之后他的声音也承载了我们的青春记忆，也是一位从我年少时到现在依然在唱歌的一位歌手。当然现在他已经是妈妈了，非常幸福，但是这首歌依然可以唱出我们共鸣的情感，他就是孙燕姿，而这一首来自孙燕姿《上好的青春》。 胸口已青春东西里，再遥远都跟随你，若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湿淋淋。上好的青春拢是你，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待，路程再多遥远不要不未来，不去想，不去计量，你的心有多明白，前往幸福的路有多少阻碍，就算给你的爱石沉大海，青春飞逝就在找不回来。胸口的青春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心。

的这一首《我们的爱》，相信不用我过多介绍，大家都曾经听到过。来听听这些华语乐坛有辨识度的女生，那下面这一位就是一位翻唱杀手，原唱杀手应该说是她，因为翻唱的歌曲都带有自己的味道，反而让原唱也会很无语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听了她翻唱的很多歌曲都觉得非常的棒，而她原唱的歌曲更加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她就是莫文蔚。之前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有过很多的精彩的翻唱，那也有过很多的原唱。这首歌就是来自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当时这首歌是一首翻唱齐秦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而这首来莫文蔚演绎有一种独属于莫文蔚的味道。 这一首充满回味的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当时是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之下，他把它收录到自己的专辑叫做回味这张专辑当中。这些有辨识度的华语乐坛当中，男生和女生都还有很多，包括我们会放到神坛的王菲，还有像邓丽君，还有像其他非常著名的女歌手。而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一去盘点，就把我印象当中稍微就是觉得比较熟悉的几位歌手拿出来，大家一起来听一听。那看看时间，送上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戴佩妮。戴佩妮呢，始终是这样一个状态，去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有这样一种执着在里面，也是今天听了很多的我们觉得有辨识度的女生，她们同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执着，对于音乐有自己的想法和态度。而这首歌是她曾经在一次演唱会上去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她当时的一个心境的写照吧，因为确实是当时在一段比较纠结的感情关系当中。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的 Amen， 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他长久生存，我的愤怒也 总是观察的。 北京时间21:00。